失去的我曾拥有多幸运，在你最美时竟让我遇见你，于是别上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表示，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个左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发布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苏绣、陕北窑洞营造技艺、六神丸制作技艺等全国共计383个传统工艺项目入选。北京市将通过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或改造部分闲置厂房、商场、写字楼，来为用工单位提供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以此来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综合路透社、俄罗斯卫星网等近日报道，朝鲜完成东北部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拆除工作。据南美侨报网报道，巴西现任总统特梅尔宣布放弃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前财政部部长恩里克·梅雷莱斯将成为特梅尔所在党派民主运动党的预选候选人。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近日宣布，为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保证平安故宫工程的推进，自6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致爱丽丝经典浪漫钢琴名曲音乐会即将于6月16号晚7:30登陆北京音乐厅。本场音乐会不仅能够完美的诠释致爱丽丝，还将为乐迷现场演奏经过捷克作曲大师重新编配浪漫经典曲目。除了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匈牙利舞曲，还包括了班德瑞的童年的回忆、经典韩剧《蓝色生死恋》插曲《理由》、中国经典曲目《彩云追月》、瑶族舞曲等等。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 即使开始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Cause that's where I came from。 没有借口，没有理由，让生命跟随着涌进的激流。谁是领袖，谁是敌友，谁在艰难险阻时并肩一起走。你也曾不堪一击的想要放弃，你也有不堪回首时想要忘记。 That's when I'm singing the song baby And you better believe。 要干嘛要干嘛，那可是我的梦啊，交付吧记录吧，让知识全部留下，离开吧离开吧，向世界放肆奔走吧，下一刻就要出发。时间会给我回答，时间会给我回答。 你有没有 你的想法，你会不会因为害怕所以就这样吧，宁愿不答也不加注码，就一次苦苦一切什么都不怕，生活是否快要把你压垮，周围的环境是否总是夹杂了太多声音让你变得犹豫不决，要知道没有什么选择是完美无缺，就放手吧，骄傲吧，纵情吧，尝试吧，往前吧，冒险吧，倾尽所有吧，你不会再有昨天，不会倒退时间，不会在进退之间把梦实现，不用誓言我都会不尊前，也许下个十年你就站在生命之巅，四季年十四年要往事已成过眼云烟， I'll be singing the song 你一定会怀念，要的吗要的吗，那可是我的梦啊，交付吧，记录吧，让真实全部留下，离开吧，离开吧，向世界放肆的走吧，下一个就要出发，要的吗要的吗，那就是我的梦啊，还在吗，还爱吗，还用青春做代价，怀念吗，往前吧，岁月在激情中融化，世界会给我回答，交付吧，记录吧， Remember the day， 离开吧，离开吧，向世界放肆奔走吧， What you gonna say？ 下一刻就要出发，下一刻就要出发，下一刻要的吗，要的吗，那可是我的梦啊，交付吧，记录吧，让真实全部留下，离开吧，离开吧，向世界放肆要的吗要的吗，那就是我的梦啊，还在吗，还爱吗，还用青春做代价，怀念吗，往前吧，岁月在激情中融化，时间会给我回答， 奋斗这件事呢可能永远都没有终点，但是你可以把任何时刻都当作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苏醒，放肆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马上就要到六月份了，而六月份的第一天就是儿童节。那说到童年的话，它的定义应该就是指在上初中之前那一段欢乐的时光了。也许再过十年，人们都无法想象到网络化之前孩子们的童年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把自己童年的时代特征表述出来的最佳方式应该就是描述当时怎么玩了，有电子游戏，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室外游戏。你童年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呢？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给我，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也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下面这一首歌来自于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

让人世界多么完美，就是这种神奇的感觉，他会说我们是天使一对， 浪漫的情节愿望却都实现， 遥远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在身边，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一件事情的发生，衡量不出一颗心的淡定，而一颗心的淡定却能影响一件事情的解决结果。一个人的深度衡量不了一颗心的从容，而一颗心的从容却能彰显一个人的深度。让我们豁然开朗的，也许只是一个道理。左右我们心绪的，也许只是一个心结。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珂，让我们将心放宽，以一颗平常心应对世间所有的无常。 少，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 一指着一双眼，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 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 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世界本来让人沉醉， 你想的每场恋恋 一切，而这样的生活多美。 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 撒撒羊嘿，撒撒羊撒羊嘿，阿布拉多晒着太阳，撒撒羊嘿，撒撒羊撒羊嘿，快乐其实很简单 ，Come on， 撒撒羊嘿，撒撒羊撒羊嘿，三五好友啤酒还。Rasa sayang, hey, rasa sayang, sayang, hey, 快乐